哎，大家好，哎，又是这个家产广产的时候啦，咁我呢就是谭祖。 是，我是山大，又见大家啦，好高兴。 哇，今个礼拜呢我哋就有个新的嘢可以倾下喎，山大。 是啲乜嘢？ 嗱，我哋呢就即係其实呢就係80年代尾就去到呢、這个Toronto 啦。咁其实呢就香港。 你早啲係咪，我迟啲。 唔系，差唔多啫，都系1788年。咁但系咧，其实将香港移民去加拿大咧，其实始于大概系70年代。其实最早期嗰阵时系啲咩人咧？就系、是、ICAC 成立咗之后咧，就好多人走佬嗰个年代咧，就70年代。 我谂可能会再早些少，再早少，因为你譬如你67年，即系香港个暴动之后咧，系有一。班人咧，即系对当时个政治气候冇乜信心咧，就即系离开咗香港。咁你今日见到香港几大家族，即系都系嗰一个时间之后乘势而起嘅。咁啊，嗰阵时吓，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系比较上系有系统有规模啲，即系。移民过嚟加拿大咧，应该即系你讲话就系话70年代之后啦吓。 因为咧，我记得啦，我当日咧就即系读书嘅时候啦，咁啊走去啲餐厅啊、酒店度打工啦吓，咁发觉到咧，大部分人就唔系讲广东话嘅。 台山话 就系、是、台山人嘛 啊 ，OK， 你地唔地台 系啦， 系啦吓。 咁、啊、我当年就嚟加拿大读书啊，就即系同而家啲小朋友唔同啦。而家啲小朋友就每年翻香港就三四次嘅。 系 我当年咧就读完书毕咗业之后，仲要做成年捱完累仔，还咗啲债，然后先去翻嚟嘅，即系5年先翻到嚟。 差好远啦！而家啲细路啊，我识得有啲朋友一开学就已经 plan 住话，喂 ，Christmas 翻嚟啦 ，Christmas 翻嚟啦，跟住农历年都翻啦，冇假放咪攞几日假翻嚟咯，咁样即系会有啲咁嘅情况啊。但系嗰阵时唔同，应该系， 因为当日咧就系、是，譬如我哋落唐街啊，去啲酒店度做啊，咁一入厨房嘅话咧，所有菜都系讲台山话嘅。就无一幸免，所以我唔 讲唐餐厨，你讲唐餐厨，你唔系 西餐厨都系，总言之系中国人厨就系台山人嚟嘅。 OK， 系 咁喺嗰啲地方做咗几年 part time 咧，翻到嚟香港即系阿妈5年冇见我啦吓。 系 咁啊，第一日佢已经话：，咦，仔，点解你而家讲嘢咁多乡下音嘅咁样？原来咧就系同翻啲即系台山阿伯讲咗呢个台山话讲咗几年咧，就甩唔到嗰啲音。 嗯， 直至到咧80年代尾，我哋去多伦多咧，就呢啲咁嘅人都有，不过咧就系会喺 Broadview 啊、Spadina 啊嗰啲， 即系而家佢嗰边嘅传媒一般讲嘅中区华埠啦，啊。 系啦，咁但系咧嗱，你去嗰阵时，其实Broadview 都已经系叫做旧嘅唐街啦，即系当年80年代已经叫 我听嗱，我去到嗰阵时咧，就我比你早些少啦，我就87年11月去到嘅，咁呢、這个 Broadview 嗰即系其实嗰阵时佢 Broadview 就系叫旧嘅唐街， 系啦， 咁咧比较新啲嘅咧就话呢个 Dundas Spadina 嗰头啦，就好多即系好多啲唐人嘅即系中国人，真系中国人，即系真系中国籍人士开嘅超级市场或者系食肆吓。 讲起呢个 Spadina 都有一间食肆咧，我就成日都会讲嘅。点解？因为当日咧，我本身有个同事咧，就系71年咧。就移民 Toronto 嘅，我80几年啫，佢早我10几廿年啦吓。 系， 咁佢就同我讲：，喂，我哋不嬲都唔会去 Spadina 嗰间新光酒楼饮茶嘅，咁样。我唔系，我话新光都好多人排队好盛嘅。 我哋饮过好几次噶， 你都饮过好几次啊？ 好几次。 咁嗰个旧同事同我讲：，你知唔知点解我哋唔会去新光饮茶咧？咁样，我话唔知有啲嘢唔好食咩？咁样，佢话唔系啊，因为新光嘅前身系殡仪馆嚟嘅，所以冇人。 真系 变咗餐厅啦，系即系唔系香港，香港大餐厅。 所以咧就系冇人肯去嗰度饮茶，啲旧人。咁但系咧嗱，而家我哋即系讲起即系初初移民啊，八七年，而家话讲起30年前啦。咁、其实咧，而家个唐艺间趋势同以前又唔同咯，因为由 Broadmill Spadina。咁但系咧，就跟住香港人开始涌到嘅时候咧，就唔会再聚居喺 Broadmill Spadina 啦，就开始聚居喺士嘉堡啦。咁士嘉堡最旺嗰两条街咧，就系 Shepherd 同埋 Finch。所以我哋去嗰个年代咧，基本上咧就去超市好，去呢个饮食嘢好，去买嘢好。 即你而家系讲打横嗰两条， 打横嗰两条系啦。打橫嗰兩條，咁即係由應該由 Bayview 開始啦，西面由 Bayview 開始，一路去到東面，去到 McCowan。OK， 係差唔多，就是、即係嗰時話，即係中國人最即係比較最得集中啲嘅，即係喺呢個範圍入邊啊。 係啦，就喺呢個範圍入邊，咁所以當日啲食肆好啊，超市好啊，賣糖人嘢好啊，蛋糕鋪好啊，咩凍肉鋪好啊，全部 along 呢兩條街嘅。咁都維持咗一段時間喎，我諗由80年、90年至到00年都係，不過因為其實我就95年就返嚟香港㗎嘛。我返嚟香港之前一年呢就開始move 去到 Highway 7啦。咁其实 Highway 7呢就係、Sherpin 以北一条就 Steels 再以北一条呢就係 Highway 7。其实呢就係、听返啲朋友讲呢 ,80 年代呢 Steels 7条啊其实仲係种緊呢个粟米嘅。咁其实呢就係、即係基本上呢就係一个摊边嚟嘅。咁但係呢就係、发展得好快嘅。即係由80年代Steels 已经而家住满晒人啦。咁直至到九几年我离开嗰时呢嘅时候呢就开始 Highway 7呢就已经有好多譬如好似黄金商场啊好多唔同嘅食肆啊已经开咗喺唔同嘅街口度好似譬如话呢、个Highway 7 and Kennedy 啊嗰架呢就已经有好多超市啊啲喺度㗎嘛。咁但係而家呢个年代呢似乎个情况又再继续向北到去到呢譬如 Highway 16啊。嗰度呢就 along Highway 16。 我諗唔止啦你16你而家去到再上些少或者乜嘢呢个Major McKenzie 啊或者 Elgin Mills 上面都住满晒中国人啦、啊。不过嗰啲呢就同我哋当年初嚟唔即係唔同啦我哋嗰时是即是主要是香港人台湾人都比较少的。咁但是现在因为我想呢十零二年呢就国内人是来得最多即是你可以睇得到就话嗰、那个我哋嗰时话饮茶啦咁其实而家饮茶嘅地方呢似乎就都几稳定冇乜点样增减就反而你可以诶嗱、哎、有个即是又真係你鍾意食呢就有啲口福啦。你可以食到啲大江南北菜啦，即系 例如咧，有啲咩大江南北菜？ 好简单咯，嗱，我有一间可能系冇卖告白咧，即系有一间喺呢个 Pharmacy and 系咪 McNichol 嗰间叫新疆，咁佢嗰啲烤串啊，即系嗰啲烧烤串咧，就真系好正。咁我除咗烤串之外咧。啲星洲炒米都唔错度好嘢喎係真係。 烤串係国内朋友开㗎喎听落去。 係国内朋友开。咁但係佢嗰啲炒粉面都唔错嘅。都唔错嘅。咁就反为我即係如果你话我喺多伦多啦我唔知呀比如或者其他啲网友可以上嚟反映一下因为我哋呢两条家产呢都係喺多伦多咁变咗就我哋其他地方就真係唔敢扮专家咁即係如果你有啲咩分享可以喺我哋个网台或者我哋 YouTube channel 度摆上嚟。咁但係即係我即係如果你又讲多伦多嚟计呢就我觉得而家喺多伦多食中国嘢咧，大江南北嘢咧，就比喺中国国内咧就多咗一份安心吓、啊，因为即系譬如你国内啲烤串啊，嗱，好坦白，你有机会食到老鼠肉， 你有机会食到啲唔知乜嘢嘅肉，即係整埋咗一齐烧乜嘢。咁但因为加拿大本身有一个好严格嘅食肆卫生规管嘅制度啦。咁即係啲一般嘅店家都 follow 得好严嘅。我亦都曾经试过，我喺香港住几十年呢，反为未见过，就话即係卫生帮去巡酒楼。但係喺加拿大呢，喺Toronto，我真係见过几次，即係卫生帮去巡酒楼呢，就查到你反转，即係由厨房就check 到出嚟铺面。咁所以即係作为一个 customer 呢，你会觉得係好有信心去食。 因为加拿大呢方面係睇得好严重嘅，譬如话你喺个酒楼嗰度食嘢入面有啲曱甴嘅话呢，咁大件事啦。 係㗎。 咁嗰呢个酒楼呢随时就闩门一个月。 啊，喂，你讲返开呢样嘢，咁我哋可以卖下广告啊。 哎，卖咩广告啊？ 嗱，我上次咪我哋位同朋友话 Peter 嚟嘅，嗱，咁佢咧就会有一啲，即系佢公司啊，即系呢间做食品 trading 嘅公司咧，就呢个月会有啲新嘅产品嚟到，就系啲牛肉啊， 系啊， 吓佢啲牛肉系加拿大呢、這个呢个食物监管局即系。license 咗出口，咁同埋係有 certificate 证明佢係冇加呢个荷蒙饲养或者一定係 organic。 咦，咁就一定安全喎。 係呀係呀係呀。不过呢个呢啲题外话呢，咁即係如果我哋讲返即係我哋。 咁呢个呢，其实你讲呢样嘢呢，其实就係好紧要一样嘢，就係因为加拿大人命好紧要嘅。 係。 所以同係人命有关系嘅嘢呢，就 会。健康同健康有关 系。睇得好严重好咩嘅。 即係 food hygiene,food hygiene 睇得好紧要，係。 係啦，同埋加拿大系一个似乎系即係任何国籍嘅人对呢方面呢，就算原本污糟嘅人嘅话呢，都加拿大都要被逼要变得健康嘅，因为政府系样样嘢呢執法非常之严嘅。 嗱，你讲开呢，嗱，唔好意思啊，国内啲朋友可能国内嚟啲朋友，特别系啲广东嚟嗰啲，可能唔系好啱听啊。即系我留意到个现象咧，就话即系十多年前咧，你去南次咧，喺加拿大去南次咧，你会见到即系唐人区啊，你会见到嗰啲尿兜出边咧系湿嘅。咁啊，因为唔知点解，国内啲朋友咧，你整到个厕所个尿兜靓靓都好啦，佢都会隔两三尺。即系试下佢个肾嗰个膀胱嗰个压迫个功能够唔够，咁所以就嗰、那个尿兜出边咧就会比较湿啲。但系而家咧，因为佢哋习惯咗见到人哋，以为个都企到好埋，亦都好卫生，冇乜嘢，即系对自己有咩唔好嘅影响。咁变咗就呢三两年，我见到咧就即系干净咗，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嘅改变嚟。 喂，我突然间諗起呢，多伦多有一间食肆呢，就係去亲多伦多人都冇人冇曾食过嘅。咁呢间食肆呢就係喺呢个 Warden and Stills。咁呢就叫做乜和。OK， 咁呢间係啦，呢间系乜和，佢就专呢就烧味嘅。咁其实当年我哋啱啱去到多伦多嘅时候呢，就第一晚就实际去呢间乜和嗰度食饭嘅。 好似係。 係啦，冇人冇去过㗎呢间，基本上就係、是。但佢有一样嘢好强嘅，就係乜嘢呢，佢无论你几时去都好啦，你三年五年十年后去都好啦，食嘅叉烧。食嘅烧鸭嘅味道系一样嘅，系冇变到嘅。 一样咁正，一样 一样咁正，系非常之正嘅。咁我今朝先至同我家姐通完电话，因为佢仲喺多伦多嘛。佢话：喂，三和呢轮又讲咗咩和添？咁你咩和咧就点样咧？佢话：喂，呢轮咧有个套餐，廿几蚊，就仲系四人套餐。喂，而家呢个年代，大佬，佢话仲话又抵食又好食。 几多菜？几多个菜？ 三送一汤， 即系四和菜啦。 四和菜咁，而家呢个年代，大佬 系 当年好似廿年前都系十零廿蚊噶咯，即系十零廿年之后都系加几蚊啫，即系加拿大个啲嘢个加幅都唔高啊，真系。 即系嗰个物价都，即系我觉得对比起香港嚟计系相对系。 即系稳定好多啊吓。 系，所以上次我咪讲过话，即系廿几年呢个人工都系加双倍啊嘛，所以物价都系加少少啫。 系系系系吓。 喂，咁阿山大啊，你就住 Mississauga 噶？ 我住咗，我都喺 Scarborough 住过一年。 哦，住过一年， 住 一 年系。 咁但系 Mississauga 嗰边，如果唐人嘢会去啲边啲地方去买嘢咧？譬如超市啊， 似乎啦，因为。好得意啊 ，Mississauga 咧，我哋喺 Mississauga 住嗰啲就好鬼惨，因为约亲人咧就一定系我哋就人，譬如你约亲成班朋友五六个人咁咧，可能唯一系你喺 Mississauga 住，咁你冇理由人哋喺武雷公咁远，即系 Markham 啊、Richmond Hill 嗰边揸车过嚟咁啊，咁我哋过去，咁因为我哋嗰边嗰个即系 Mississauga 嗰啲唐人。好呢，即係啲唐人嘅商店呢，我觉得係基本上喺过去啲夜几年呢，嗰个分布冇乜太大嘅改变。即係你话去到比较北啲嘅地方呢就冇㗎啦。因为我就住喺 Mississauga 北边。咁变咗我要去买即係自己中意食嘅，即系 let's say， 譬如话啲中国人嘢，要买啲啲即系我要即系中国人先会食嘅菜啊，或者餸咧咁啊，咁都系要揸翻车落去南边嗰边，或者我如果天气好咁啊，即系热天我可能会有一单车落去啦吓，咁但系就都系要揸车落去，就始终系冇。 南边你只系去翻 Spadina。 唔系，美斯苏格南边，即系你落去Birmingham 啊 ，OK， Dundas 啊嗰啲咧吓，咁就而家就 Edlington 嗰边比较多咗啲超市啦，最近有一间最近有一间由唐人买起咗嗰间叫乜鬼专做喺 Edlington 同埋呢个 Winston Churchill 有一间系。专卖家居用品，嗰间冇生意唔好，就将一半个铺咧就斩咗出嚟，就租咗俾呢间唐人铺。咁呢间唐人铺就喺嗰度咧就开一间西人式嘅超级市场。 OK， 系啦吓，咁就不过就呢个亦都揭示咗而家嗰个零售行业嗰个变化，因为我哋头先都。同阿大肥哥即系倾咗一大轮嘅啦，依间唐人铺系一个好 typical 嘅例子啊！佢本来个铺位咧系做呢个卖啊，即系死啦，叫咩鬼名啊？唔系 Home Depot 啊，即系加拿大 local brand 嚟，我一时间噏到出个嘴唇边，唔记得咗。咁咧就佢生意唔好，生意唔好嘅原因咧，据我内部了解咧，就因为好多人咧喺网上买嘢。咁而变咗佢作为一间实体铺咧，好多 potential 嘅顾客咧就走入去佢哋铺头度睇咗件嘢先，然之后就翻屋企上网买。 咦，咪同呢个 咁变咗好似做人哋 showroom 国外情况一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中国呢方面中国行得快过加拿大好多，反而我觉得。 因为其实主要原因就系而家国内嘅人喺多伦多好多噶嘛。 系。 譬如一般我哋去超市啊，去饮茶食饭咧，其实听讲普通话嘅机会系大过听广东话好多时候。因为而家咧就香港移民，好似我同你咁样都啊，而家喺香港啦。咁但系咧，国内移民咧就呢十年八年真系个增长，我真系好犀利。 啊，喂，不过嗱，我就留意到一个现象啦。Toronto 我就冇撞到翻嚟啦，我早两个月上两个月翻去 Toronto 嗰阵咧，我中间喺 Vancouver 停咗几个钟啦，咁咧就同个好耐冇见嘅朋友就喺 Richmond， 即近机场附近，就一间上海铺就食咗餐好正嘅上海菜，就唔错。诶，负责招呼我哋台嗰位阿姐咧，讲好正嘅广东话。咁但我同佢讲，即係后来臨埋单之前佢就走埋嚟同我哋啊好殷勤，我同我哋倾完一轮偈之后，哎呀原来佢唔系广东人嚟。 广州人。 佢系边个人呢 ?No。辽宁大连。 哦，识讲广东话唔 识。但讲广东话好叻，佢系点样学呢？就系、是、睇无线。睇无线电视，睇劇集，煲劇。 睇新聞，喺嗰度逐啲逐啲學翻嚟，咁變咗佢， 厲害喎！ 佢變咗佢入到嚟，即係入到嚟啲顧客咧，唔理講你講乜嘢方言，佢都 handle 到嚇。即係佢有一部分國內嘅嚟嘅就好 open。 即系而家咧，同我哋以前读书嘅年代就争好远。我哋以前读书嘅年代系点样咧？我记得嗰阵时诶，香港做上海滩咧吓，咁啊，我已经喺加拿大啦嘛，系三年之后先至有上海滩嘅录影带睇。 系， 啊，而家就唔系啦。今晚嘅节目就基本上今晚就已经喺多伦多就即刻睇到啦。咁所以咧就系听睇video 啊睇剧啊啲咧就会即系会好快咯。 而家你喺 internet， 而家你喺 internet 都唔同啦。以前我哋打电话成十皮嘢港纸一分钟，系咪啊？而家 唔使钱， 唔使钱点同咧？系咪啊？ 争好远啊！所以即系而家同以前咧，其实即系有个好大嘅变化，咁就如果你讲系嗰啲，譬如话食肆咧咁样， 系 其实嗰个食肆，中国人嚟计咧，一般啊中意去啲酒楼啊，食点心啊，食晚饭啊咁样啊。譬如话我哋去快餐有冇咧？其实快餐都有嘅， 都有啊。喂，不过嗱，讲快餐啊，我哋而家要交翻呢度俾监制哥哥，因为要。我哋要吓、那个广告呢个台嘅明密广告，咁我哋迟几分钟再翻嚟。 好， 好，等阵再见， 拜拜， 好，拜拜。